最后还是没有赶上水花四溅的精彩表演。当我们去到地面，已是湿漉漉的水迹，还有我脸上难以掩饰的失落。你笑着说没关系，以后还可以看。其实有些事差一点就是差一点，迟一秒没有就是没有了。音乐喷泉不会等人，到点该结束了就结束了，它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到而停下来等我们。音乐喷泉都懂得适可而止，是我还执迷不悟，对你如此丧心病狂的爱恋。你的未来我没有办法参与，但你的过去我想好好仔细阅读。来成都也只是因为你曾经来过。当我坐上从成都去往重庆的高铁，我告诉自己，这是最后一次为你而来，我没有什么捷径可以乘，所以只能绕更远的路才能讲出顺便来见你。其实我是来和你道别的，我不强求你喜欢我了，你好好去追你的玫瑰姑娘吧，我再也不敢抱着你不放，怕我又怂又轴的惦记太久就忘了挥挥手，忘了你始终都有你的路要走。在你背对着我离去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恐惧过人群，因为我知道你也会在某一天逐渐地消失其中。那我就不必诸多眷恋了，从此以后你好好爱他，我四海为家。那你不知道吧，你才是我的四海。 一切都是天赋，像贴身的地图，说好不盲目，说好不认输，没有祝福就给自己祝福，没有礼物就把自己当礼物，一切都会结束，像走过的夜路，曾让人想哭，总叫人无助，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，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，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，一定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，

电话打过去无人接听，你不甘心，又一遍，依然是这样。也许在忙吧，你自我安慰。然后手机不离手，生怕遗漏对方可能会发来的每条信息和每个电话。您不肯告诉自己，他其实永远不会有回应。人们都总是奢望着前面的那个人能为我们停下脚步，却从不回头看看那个在我们身后的人。我们奢望着前面的他，万一会喜欢我呢？万一坚持下去，他会看见我的好呢？万一可以呢？万一我能感动他呢？万一他不走了呢？我们把自己禁锢到这虚妄的幻想里，他一句话你能紧张上半天，他一点表情你要琢磨许久，他一个动作你会费尽心思缜密分析。为迎合他一点点的喜好，讨他一点点的欢心，你把自己弄得那么累，那么辛苦，那么不堪。终于有一天，你倾尽所有的力气，耗尽所有的心血，彻底绝望的时候，你懂了，奢望才是最大的折磨。开始的时候，你总会为对方找许多合理的理由，但最终你会攒够所有的失望而默默离开。其实对不理你的人来说，你的每一条信息，每一个电话都是打扰，每一次关心，每一遍问候都是压力。信息发过一次就好，电话打过一遍就行，多了对方只会嫌烦。培根说过，不能得到回爱，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。这是一条永贞的定律。旁人说想念就联系，喜欢就去追，可是你对待他的热情终将被他的冷漠给浇灭，你对待他的执着终以无果而消失。没有一种爱情是需要你放弃尊严去祈祷。你看青山多妩媚，青山却待你如累赘。在他心里，你连一个备胎的资格都不够。感情本就是一场互动游戏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没有回复的信息就别再发了，没有回应的感情就放手吧，不愿意理你的人就别再打扰了。网上有段话是这样说的，想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，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，想和你聊天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，想回你信息的人苦累忙烦都有空。无论友情还是爱情，千万不要打扰那些迟迟不回复你的人。得不到的回应要适可而止，挤不进别人的世界就别硬挤了，作践了自己，难为了别人，何必呢？若不被在乎，要学会转身；若不被爱惜，要懂得放弃。不要偏执于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不觊觎不在你的人生路途上的风景。也许转身，你就遇上了更美丽的风景。你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谁，给自己留点小傲娇。合适的感情从来不是费尽心思的讨好，努力过付出过就豪气的挥挥手打不走开，没必要非得等到伤痕累累才知道离开。刮奖刮出一个谢字就可以停手了，没必要非得把谢谢回顾四个字都刮出来。别再去打扰那些不愿意理你的人，你的热情最终只会被他们辜负。愿你的热情被以温柔相待，爱的洒脱，所以皆良人。 任凭生活潮起潮落，敲打着生长内心的脆弱，在夕阳下写一首歌，晚风陪着我 轻轻喝，多少炙热已经冷漠不悔改，是我顽固的执着。 天 tell where the journey will end, but I know where to start. They tell me I'm too young to understand. They say I'm caught up in a dream. Well,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't open up my eyes. So that's fine by me. So wake me up.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我们在一起13年，还是没能走到最后。高中毕业，我名落孙山，父母对我失望至极，把所有希望和疼爱都给了弟弟。我一个人离开家，去了很远的地方上学。那时候他每个月都省吃俭用，攒下钱坐一夜火车来看我。我从来不以为然，就连他每一次走都没送他到火车站，继续荒唐着，自暴自弃，消磨在游戏和各种姑娘的暧昧之间。突然有一阵他没来看我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怀孕了，一个人去做了人流手术，堕胎后大病了一场，期间竟一直没有收到过我的电话和消息。那时候他开始对我心灰意冷，提出分手，决定听从家里安排，和一个大他很多的男人结婚。那一天我才知道自己即将失去的是什么。我不顾一切地来到他身边，跪在他面前哭得像个孩子，求他别离开我。他也哭了，含着眼泪却笑着说，我们不分开了，以后我们要好好的。毕业后2年我们结婚了，我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什么都做的公司，虽说没什么钱，但终归是稳定了下来。一天一天的忙着，但原本平凡的生活却不再平淡。工作之外的应酬多了，回家的时间少了。他每天都会在家做好饭等着我，只是经常热了一遍又一遍，最终还是倒掉。每天应该温馨的时刻，却渐渐演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。他受不了我常常到半夜才烂醉如泥的回家，尽管他知道我是为了家，我对他的关心和唠叨也越来越不耐烦。尽管我知道他是因为爱我，在第13年的时候我们还是离婚了。那天他为我们做了最后一桌饭，两个人安静地吃完，在阳台上抱着哭了很久。这是我们第3次抱在一起哭，

以为我们不会分开，分开后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忘记后我以为会永不想起。可是我不明白，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以为都像是一个死循环，每一步都和掌控相隔深远，步步为营，而我却从未发现最初的轰轰烈烈，最后的曲终人散。对呀，我希望一切从头来过，哪怕到最后还是会分开，哪怕结局依旧是苦痛。可是我还是想自私一点，哪怕多拥有你一秒一刻，对我而言就已足够。只是你可能不会爱我了，我明白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也许吧，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故事真的只发生一次，真的没有办法重新来过。一切如此我认了，就当是我们有缘无分吧，没有关系，你爱过我就好，没有关系，你记得我就好。我不需要歇斯底里委曲求全，当然你更不需要。我不怕从今以后的几十年都不能把你忘记，可能潜意识里我也不愿忘记，就留在心底吧。说不定哪一天我不经意地想起时，真的会吓到自己，原来我已经在不经意间把你忘得如此干净，干净到无意间的想起竟然有些恍惚，曾经的自己这样爱过一个人。路过我生命的你，在我最美年华遇到的少年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但愿你好。你是否也会突然想起我，然后微笑摇头继续前行？最初的少年，感谢你给过我的温暖， 我不走。会记得。 过当初，我幼稚系咪对你犯下大错？你话我唔识谂，从此卖无用食品。你慢慢心淡，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。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？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系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 正面嘅世界永远好同带着可，过去冇时间迷惘，爱情错过却唔可。再从开始走到结尾，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究想要那个理由，有谁可以劝阻？代要 F4 仲有变数，像普通嘅距离世上变步，爱慢春天散落，每个季节嘅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，过程差得过衰老。想将我做配合，但你与我这个情势只给我培训。情与爱太过复杂，我要太多损失，但你爱我的以下不会太过忐忑。当你有的时候又接近放手，上晚播放剧情有多少个然后，如果是现实我会选择打破现实，在你的世界里面我会选择慢慢自由。正面的世界永远好动带着可，过去没时间迷惘，爱情错过却不可，再从开始走到结尾，那个不会变大个，但终于想要那个理由，有谁可以劝阻？来要 F4 仲有变数，最普通的距离世上变步，爱慢春天散落，每个季节的消耗，看着花瓣跌落，过程差得过衰老。 你出身逼出佢嘅眼镜，佢再牺牲佢嘅率真，改变佢嘅眼镜。戴眼镜嘅佢明白波珠解决唔到逃避，要长大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嘅距离。 你梦里学会感慨，你亦放肆你的爱，用力转载，越过比赛为我掩盖，都因为爱。 再沉重，没办法，不好。